食，它现在也非常火。它是亲自尝过之后才决定为我们做新乡大使的。 嗯、 而我们也是因为出口24年专做美食上市企业，才有这样的力度，把挪威进口的三文鱼以299块钱48罐的价格带给大家。 嗯，大家听我的，这个三文鱼的罐头拿回去以后，你打开以后里面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 嗯， 而且不是呢这个油油的，然后这个硬硬的哈、那种感觉，不是，它里边温润的，而且是这个有汁儿的那种感觉哈， 肉汁 那种感觉特别香。 对 啊，另外它里边呢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哈，所以呢这点大家一定要放心，吃的绝对是安全健康的。 对，没错。所以呢我们今天30罐的酱香，10罐豆豉，8罐香辣，足足48罐，299块钱，只在这一档的直播时段，也是我们2RD年终回馈，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嗯，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吧。而且呢希望大家能够多组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 骗，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 Here is your lifetime radio。 北广购物4岁了，为庆祝北广购物开播4周年，全场商品95折。为感谢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支持与信任，1月1号至1月3号订购所有商品享受95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活动一开始想问问您，600多块钱您会干什么呢？ 600多块钱可以保养一下我的爱车， 请朋友吃顿小门炖涮羊肉，差不多600多块钱吧。 刚发的工资就买了套2000多块钱的护肤品，为了这张脸我也是下了血本了。 天冷了，我刚订了一套记录海参，3个多月才花600多块钱，刚好啊，全家都能吃。 没有不可能，想购年末回馈，花699元就能体验3个月进口野生海参的营养，每一根都是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一盒200克，大约30-40头，隔2天吃一次的话，可以吃上3个多月的时间。官方统一售价是1999元，这些都是海参礼盒上明确标注的。但是今天活动当中3.5折直供，只要699元，划算到每根海参呢才10几块钱。热线已经开通，是400-07-106-108，400-07-106-108。 不仅如此啊，凡是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要多送一只海参焖烧杯，把海参煮沸后连水带参一起倒入杯内，再也不用泡发煮耗时4-5天了，简简单单8个小时就可以直接食用了。 是， 市场价值是299元一只，今天订海参就不花钱，免费送，仅有30个名额，先到先得。热线是400-07-106-108，400-07-106-108。 纯进口的，野生的，价格又到位，难怪电话一报出去就开始火爆了。手机尾号5035的朋友说，600多块钱可以吃上3个月的海参，那肯定要试一试。7566的朋友说，上次请客一人一粒海参啊，就是80-90块钱，你们这一头啊才10几块钱，还是自己在家吃划算。 当然 还有2528的朋友说，我们家的海参啊是从来没有断过，营养高，口感 Q 弹，孩子特别爱吃。不过呢，这边也有朋友在质疑说，难得举办一次活动就应该敞开来送， 怎么就今天一天的活动呀？该不会是假的吧？ 解释一下啊，第一，本次活动是想够多家电台同步举办的，而且鲜芋仙海参在北京已经推荐了好几年了，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第二呢，因为这批进口野生海参的数量啊十分有限，我们的价格只是市场价的3.5折， 是 划下来每头海参才10几块钱，真的是白菜加吃进口海参了，所以不可能说敞开来供应。提醒您，想购的年末回馈花699，订购到原价1999元一级品野生海参，还送海参焖烧杯的活动只有5分钟，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海参俗称海底的人参，高蛋白低脂肪，一年四季都能吃，尤其是这款含盐量低的一级品野生海参是冬季进补的大好食材。自己在市面上购买的话，一盒就是1999元，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享购年末回馈3.5折，直供只要699元，每根呢才10几块钱，隔2天吃一次的话，全家人可以吃上3个多月的时间。想想看，699块钱就可以给全家人做上3个多月的海参小米粥、海参鸡蛋饼、爆炒海参等等，这个花费啊太值了。最后一分钟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导播提示啊，目前4007106108再次满线。手机尾号是6430的朋友说啊，老妈身体不好，成天吃素，营养怎么能跟得上呢？ 对， 听说海参营养高低脂肪，才600多块钱，多订点慢慢吃。还有1608的朋友订购了10套、话说年底了，总需要一些走亲访友的礼物，海参一家送一套，上档次有面子，价格还实惠。 对呀，一家送一套才600多块钱，隔2天吃一次，可以吃上3个多月的时间，那肯定实惠。那想购年末回馈原价1999元的地中海野生海参，现在只要699，还有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成功免费送货，满意再付款，加油打电话了，是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5793的朋友说，一直吃的就是你们家的海参，口感不错，听说今天有季度装海参了，想给上海工作的儿子寄点过去。没问题的，阿姨您拨打4007106108下单后，我们是包邮送货到家，满意再付款，不满意直接拒收就可以了。还有7653的朋友说，老公啊今年才40岁，可白头发已经有了，工作再忙也不能忽视自己的身体。 确实啊，现在工作压力很大，生活节奏快，很多的中青年朋友都在透支着自己的身体健康。 对， 建议您周末给家人做一顿海参豆腐煲，鲜鲜热热的海参汤给身体补充能量，又或者是工作太忙没时间做饭，下个面条打个鸡蛋加根海参，让身体活力起来。 是， 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鲜芋仙进口的野生海参，不需要花到原价1999，只要699，隔2天吃一次，可以吃上3个多月的时间，划算到每次只要10几块钱。 十几块钱点个外卖，喝杯奶茶就没有了。但是今天的十几块钱做顿海参小米粥，可以补充丰富的蛋白质、赖氨酸、精氨酸、谷氨酸、甘氨酸等16种的氨基酸，还有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带等等，这么多非常珍贵的营养元素，今天只要花10几块钱就能补充到，而且是全家老少一起补。好，导播提示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是全部满线了。手机尾号2756的朋友订购了3盒，3913的朋友订购了5盒，还有4316的朋友订购了3盒，说昨天在超市买了一斤虾花了40几块钱，今天野生海参才10几块钱，那肯定是选海参啊。确实我们在感慨现在钱不经花的同时，都希望给家人更好的营养保证。海参呢可以给人体给予多种的营养，海参高蛋白低脂肪，老人孩子都能吃。那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10几块钱就可以给全家人吃顿营养好吃又美味的海参，难道这个花费不值得吗？最后的30秒钟加油打电话了，是4007106108，4007106108。 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让青春娇艳的花朵张开了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看我看一眼，把莫让红颜守空枕。的爱人，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 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军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小话题，是天冷会引起冠状动脉痉挛。冠状动脉痉挛又称血管痉挛性心绞疼，或者是叫做变异性心绞疼，这是一个严重的冠状动脉痉挛造成的。心电图可以呈一个透壁性的心肌缺血， ST 段可以抬高。当痉挛缓解的时候呢，这个心电图的 ST 段呢可以恢复到正常。典型表现是静息时候心绞疼，就是说你不运动的时候，你是比较安静休息的时候，表现是静息时候心绞疼。伴心电图短暂性的 ST 段抬高，冠状动脉反应出现异常，这个是受基因啊、环境因素啊、就是气候变化啊，或者是吸烟呢、啊等等的情况呢，引起了血管不完全性的或者完全性的闭塞。冠状动脉上头有阿尔法、贝塔两种肾脏腺素能受体，阿尔法受体被接活的时候可以引起冠状动脉收缩，贝塔受体被接活的时候是引起冠状动脉舒张，所以一个收缩一个舒张是由阿尔法、贝塔两种肾脏腺素能受体啊，来影响的。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呢，可以同时接活阿尔法、贝塔的受体。一般情况下，交感神经对于冠状动脉的缩血管的作用是比较占优势的。 心理应激状态，比如说出现了过度的兴奋啊、紧张、焦虑、惊恐，或者是悲痛的时候呢，或者是受到寒冷刺激的时候，剧烈的运动的时候，这个交感神经啊可以处在一个过度的兴奋状态，它可以诱发冠状动脉痉挛。迷走神经呢，兴奋的时候呢，它肌前纤维所释放出的乙烯胆碱也可以使得交感神经的肌后纤维啊释放去甲肾上腺素，诱发冠状动脉痉挛。迷走神经还可以通过毒禽碱受体的激动引起冠状动脉痉挛。冠状动脉痉挛是一种病理生理的一种状态，痉挛可以在粥样硬化的基础上发生，也可以在未见明显病理改变的一个部位发生。由于血小板在局部释放输血管的物质，比如像五羟色胺或者是血栓烷素 A2， 刺激了血管的平滑肌，平滑肌就出现痉挛了，血管收缩，进而导致一支或者多支冠状动脉狭窄或者闭塞。因为发生呢这个痉挛的部位严重的程度以及呢有没有侧支循环呢这些差异，而表现为不同的类型。比如说会出现无症状的心悸缺血，或者是稳定型的心绞疼，还有不稳定性的心绞疼，还可以出现心肌梗死，甚至有猝死的风险。所以导致心肌梗死呢，不仅仅是冠状动脉的斑块，咱们平时啊一直都知道冠状动脉那儿受到了这个斑块啊，就是血脂啊血栓造成的呀，哎，可以导致血管狭窄或者是急性的血栓的形成。冠状动脉痉挛同样可以导致心肌梗死。所以说这个问题，尤其是老年人在天气冷的时候容易出现冠状动脉痉挛，也是造成我们心血管病冠状动脉痉挛了以后，造成我们出现了冠状动脉呀、出现收缩以后的话呀，就供血供氧，心肌供血供氧不足，造成我们出现疾病。一般冠状动脉痉挛的心绞疼发作的时候有显著的一个时间规律性，一般都是在后半夜到这个整那个上午白天的上午时段发作，但是也有发生于其他的时间的。患者的运动耐量啊有明显的昼夜的变化，清晨的时候稍微啊动一下，劳动一下，运动一下就可以诱发。但是午后呢，即使是一个剧烈的体力活动也不会诱发。所以发作的时候心电图呢是出现一过性的 ST 段抬高、T 波高冲或者是 T 波假性的正常化。冠状动脉造影可以看见动脉硬化的斑块，急性发作的时候，如果是药物啊，可以起到一个迅速缓解持续性啊冠状动脉痉挛的状态。那么一般的话呀，咱们出现这种状况的话，不感觉啊心肌缺血啊，出现心绞疼啊、心梗啊这种症状，咱们还是赶快的上医院去。那这是一个抢救的问题了。那当然了，咱们在这个稳定期，不管是急性发作的时候，这个稳定期咱们都得注意啊，这个药物得坚持服用药物，防止复发，减少啊心脏不良的事件。危险因素和诱发因素呢，咱们一定要控制，控制呢自己体内的血糖血脂，避免呢过度的劳累，或者呢还要减轻注意啊精神上的压力， 还要注意保暖。天冷了，天冷是冠状动脉痉挛的发生的一个条件，所以这种情况下头呢，咱们老年人尤其要注意。这个心脏的老年变化呀，实际上咱们从30岁到40岁就开始了。心脏的代谢细胞的总数会逐渐的减少，但是由于脂肪组织的增加，心肌细胞呢体积会增大，心脏的重量跟外观呢都比年轻的时候要大，所以老年人呢心脏结构的改变，包括心房增大，左心室肥厚，那个瓣块的扩大钙化，这些状况都可以在老年人身上发现，就是他的心脏结构的改变。由于左心室肥厚最为明显，左室的肥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呢进行性的增大，在心脏实质组织变化的同时，心脏的间质也会出现了退行性的变化，胶原致密度增加，而且并发生了硬化，心包变厚僵硬，心肌的顺应性啊随之下降。随着年龄增加，冠状动脉发生硬化扭曲，冠状动脉里的血流量逐渐减少，导致不同程度的心肌缺血缺氧，所以在这个时候老年人的心脏功能日趋减退，心肌收缩力下降，心功能的储备的逐年的下降，所以老年人的心脏的传导系统呢也老化，导致老年人心力减慢，心排血量啊显著下降，所以整个这个心脏在老年人本来是在变化，你再碰上天冷，那更容易啊发生冠状动脉的痉挛，冠状动脉一痉挛就出现了心肌的缺血缺氧，随着咱们的心绞疼啊、心梗啊，甚至猝死啊，都容易发生，血管也会老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头呢，咱们老年人本身就是应该注意啊这么一个问题的。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川仙牌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仙牌灵芝茶作为四川仙牌灵芝集团的拳头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牌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销售仙牌灵芝茶等系列灵芝产品。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自古至今呢被视为一个珍贵的物品，灵芝是药食同源，灵芝本身就是一个真菌，但是呢灵芝咱们自古至今几千年来的话，咱们祖先呢就对灵芝啊有一个了解，灵芝可以久食轻生不老延年益寿，民间传说呢更是起死回生返老还童，这当然都是民间的神话的故事。可是呢历代的医典也是把灵芝啊归为于上品的，它的牌位在人参之前，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上早就有记者，灵芝可以明目安神益精补肝气，益心气，益脾气，益肺气，益肾气，益胃气，通九窍，利关节，利尿，养颜，美容。而且灵芝起的作用在我们体内是一个扶正固本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上头呢咱们祖先早就知道灵芝是可以益心气，益心气就等于啊可以促使我们心脏的功能呢能够维持正常。天真岁月人正寿，谁没有老的时候啊，那都是一样，这是一个自然发展的一个规律，必然的，你跑不了。那么怎么来改善我们的心脏的功能，那主要是要维持我们心肌啊这个能够供血供氧充足。那么 供血供氧充足，在这个基础上，那心脏的整体的功能啊，可以维持在一个正常状态。冠状动脉的痉挛呢，也当然呢，也可以经过我们自己啊，注意啊，像刚才介绍的戒烟呢、戒酒啊，完了咱们呢，整个的适当的运动量，这个安排的恰当啊。另外呢，咱们这有一个好心情啊，在这种情况下头，在防止啊你这个内外室内外温差太大，天冷。防止这个冠状动脉出现痉挛，你注意啊这个问题。灵芝呢，可以呢，这个因为含有60多种有效成分，灵芝多糖具有增强人的抵抗能力，诱导干扰素，强化免疫系统的功能。灵芝中间的灵芝酸就是三萜类的物质，可以降血糖降血脂，可以调节我们呢整个的这一个血糖血脂血粘度动脉硬化的状况，促使我们呢老年人的低密度脂蛋白啊不要那么高，使得我们呢血液中间的高密度脂蛋白呢能够处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下。那这样的情况，咱们血糖这个血压血脂血糖咱们整个的动脉硬化状况可以得到一个控制一个改善。那么在整个的这种情况下头，那么对于我们心脏都是有利的。再加上灵芝中间含有有机质，可以促使我们的血液中间的含氧保护度啊增加，供血供氧充足，就避免了在天冷的时候容易刺激我们冠状动脉痉挛的发生，减少它的冠状动脉痉挛发生，减少我们出现心脑血管疾病。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我要爱，就直奔你方向。我要梦，想抱你的满怀。无论路上遇到多少荆棘和障碍，我都不怕。我穿越重重人海，经过山峦，看最后谁是主宰，谁失败。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幅幸福的地图，无论如何我都一定要回到你身旁。我要爱，就直奔你方向。我要梦，想把你的满怀。无论路上遇到多少荆棘和障碍，我都不怕。我存在就为了你的爱，你一直都活在我心坎。Yeah.